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二章，上回我哋讲到，秋生啊带住婷婷从二庄啊翻咗姑姐屋企，而距离二庄外面嘅树林呢，有一个四眼道士带住八只僵尸，就向住二庄方向嘅前进啦。只见呢个四眼道士呢，因为带住啲僵尸行就好攰下噃，就玩咗个小把戏法术，喺路边就执咗只甲拐，就将呢只甲拐呢变成咗一只隐尸嘅小神兽，自己呢就翻身上咗班僵尸嘅手臂上面，好似抬轿咁样。僵尸系一边跳，佢就坐喺呢个僵尸巴士上面，就往二庄嗰边出发啦。正当呢个四眼道长坐喺呢个僵尸桥上边摁摁脚嘅时候，突然间前面只甲拐就转弯啦。咁只甲拐一转，班僵尸就跟住只甲拐转弯啦。四眼道长一睇，爷爷，点解转弯嘅？唔系直路嘅咩？连随啊揞咗只罗盘出嚟睇啦。 喂，行错晒，行错晒，喂，去边啊你？ 一边讲一边就踎起身啦，望望前面只甲拐去咗边啦。只见只甲拐咧，就见到前面有个水塘。咁你知啦，甲拐又系中意啲咁嘅阴湿地方噶嘛。而水塘嘅边边咧，亦都有其余嘅甲拐喺度，可能喺度群聚都未定。四眼道长见到唔系路，一个翻身就跳落嚟，拗拗个头，将眼油灯啊放翻喺手上边，一路啊攰攰下咁样跟咗上去啦。 喂喂喂，哇！你谂住走去边啊？唔好落去啊！喂，有冇搞错啊？明明喺你死嘢嘅头上边装咗导航噶啦噃，咁啊应该会。哎呀，又唔记得点注沙，哎呀，真系失策失策。 讲住啫，追住只甲拐，而呢一只导航甲拐咧，跳跳下就揾到佢啲 friend 啦。前面十几只甲拐，掘掘掘掘咁池塘边，一见到有人嚟啫，一只二只捧咁啊跳落水啦。四眼道长一睇，唔系啩？如果啲僵尸再咁样跟住佢跳，咪只只跳晒落水？夹到佢系一抌只脚，凌空一跃，就跃咗去僵尸小分队嘅前边，右手油灯一攞出嚟，左手啊揞出个啷啷，铃铃咁一声，啲僵尸就唔再前进啦。讲就讲唔再前进啫，但一行八只僵尸咧就喺度原地咁跳。四眼道长啊抹抹自己头上面嘅冷汗，好彩数班老细就冇跟住跳入个塘里边，连随就入起衫就喺度揾嗰只甲拐啦。咁啊，甲拐只只睇起身就差唔多噶啦。不过要揾到亦都唔系咁难。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，嗰只导航甲拐嘅背脊上面贴咗张小黄符噶嘛，所以要揾到呢只甲拐仔咧，都系时间嘅问题嘅啫。而正喺呢个时候，僵尸小分队后边一条白色嘅人影就闪咗出嚟，睇见喺度原地跳紧嘅八只僵尸。同埋前面打蛇罗蟹咁嘅四眼道长，呢条白色嘅人影咧一闪就闪咗喺佢哋身后一棵树上面，随即啊两堂三袖一伸，霎时变长，化成几丈长嘅白绫，慢慢咁样喺棵树上面就伸去僵尸群嗰度啦。咁好明显就唔系谂住攻击嘅四眼道长，只见呢两堂三袖一路就延伸咗去最尾嗰只僵尸上面，而喺排喺最后嘅第八只僵尸咧，面贴黄符，背脊竟然仲孭住啲行李，咁好明显应该系四眼道长嘅行李啦。我哋姑且叫佢做行李僵尸啦。喺原地跳紧嘅时候咧，呢两条长一长嘅白色衫袖将佢一捆就捆喺度，当堂就俾呢个衫袖向后扯住，一路一路咁向后跳啦。而呢个时候咧，呢条白色嘅人影亦都喺树上面，睇起身就好似只女鬼咁样嘅，带住条僵尸一路就向后飞啦。而正喺呢个时候咧，四眼道长亦都揾到咗只甲怪，啱啱都未嚟得切讲声好彩啫，拧转头一睇，咦，点解只僵尸小咁只嘅？啲行李去咗边呢？ 连锤翻身一跃跃上树梢，离远就见到一条白色嘅身影，攞住两堂衫就翘住只僵尸，正系向住树林嘅另一个方向走紧。四眼道长个火都嚟啦，只见佢拥一拥个鼻，托起堂眼镜，立起两个衫袖，手掌一翻，一条红线就已经出现喺手心里边，对住剩低嘅七只僵尸咧，用条红线一捆就捆咗起身，铃铛一举，啷啷，啲僵尸竟然全部立正，睇住呢七只僵尸已经搞掂啦。四眼道长眼神一諗，勒紧背脊嘅桃木剑，拿起嘅衫袖，气势汹汹咁就追上去啦，一路追就喺度一路闹。 冚家，你个长一偷我啲僵尸，我打到你变白痴。 话音刚落，抽出桃木剑，桃木剑剑柄嘅红线刚好就翘正喺个中指上面，右手剑指一翻，直指自己嘅眉心，喝咗声，急急如律令，成把桃木剑就好似巡航导弹咁，直刺嗰条白影。而桃木剑带动之下咧，四眼道长左脚一抌，同把剑就一齐飞咗去嗰边。前边嗰条白色嘅人影感受到后边有嘢追紧嚟，即时两堂三袖将嗰只行李僵尸咧包到好似蚕蛹咁样，一捆就捆咗喺树干上边，自己就一个翻身喺半空当中腰一扭，手上面又多两堂三袖向住四眼道长啊直卷咗过嚟啦。四眼道长啊 call 捞嘢啦，左手一放，成把桃木剑破开两堂白色嘅三袖，就直接刺去白色人影。而佢个人呢已经就一个侧翻，手里面已经多咗个王符，直接就走咗去行李僵尸嗰度帮行李僵尸解绑啦。只听见嚓一声，桃木剑啊正中呢只白色嘅人影。只听见当空一声怪叫，白色人影啊连随成件衫啊炸开，桃木剑凌空一个回弹就飞翻去四眼道长嘅手上面啦。四眼道长啱啱搞掂只行李僵尸啫，手上面嘅定身王符往僵尸嘅头上面一贴，僵尸一下就唔喐啦。见到桃木剑归位呗，心中啊暗闹： 你老尾，我睇下你系乜嘢家伙！ 拧转身啊，谂住刺过去啦。不睇就犹自可，一睇只见呢一个白色嘅人影咧，睇样就系个女嘅，已经就衣衫不整咁样趴喺个地度。四眼道长单手攞住桃木剑，左手啊顶顶副眼镜，慢慢眯起只眼就行过去啦。 三更半夜多条女，唔系鬼就泪斗女。 啱啱讲紧啫，前面嗰条白色嘅人影身一翻，面一拧，身上边嘅白绫就随住佢嘅身体又滑落咗落嚟。四眼道长嘅眼前四亮，点解系四亮呢？有数你计，只见眼前两条白雪雪嘅大髀，大髀对上再对上咧，就有两嚿白雪雪嘅糯米糍。四眼道长啊，睇到眼都突埋啦，即刻眯埋眼再望望啦。眼前面就系一个浓妆艳抹嘅少妇噃，呢个少妇留住好长一把头发，两只手半掩酥胸咁，肚脐之间咧就只留得一道白绫去遮一遮嘅啫，遮唔遮都冇乜鬼用噶啦。只见呢个少妇口唇啊微张，讲咗声道长，一边讲口里边就吐出一股妖气，慢慢就缠绕过去四眼道长嗰边。四眼道长就醒水啦，但系又真系流晒鼻血噃。一边就紧握住桃木剑，一边就撒手，哎呀想勾引我，唔抵得，唔抵得。一边腾啫，呢个浓妆少妇又开口讲嘢啦噃， 过嚟啦，做乜唔过嚟啊？ 口里边吐出嘅妖气就更加重啦。四眼道长个半眯住只眼望啦，哇，点解咁多泡泡嘅呢？咁啊，拧转头望望呢个美艳少妇啦，只见呢个少妇眼睛一眯，对住佢，啜咁样做咗个飞吻。四眼道长啊，抹一抹自己啲鼻血，连随揞住个嘴，哎呀，唔望得，唔望得，哎呀，死啦死啦，个心跳得咁犀利嘅。另眼再望望个少妇啦，已经系一丝不挂啦。四眼道长啊，随即揈揈个头，盘膝一坐，两只眼啊用力咁眯埋。桃木剑啊，反插喺背脊上边，拿起手诀，做起定神咒啦。 但系好似冇乜用，因为佢啱啱坐低啫，地下就已经多咗一副白绫，而呢段白绫呢就拖住呢个四眼道长，一路一路咁拖向个少妇身边。四眼道长略有所觉啦，一睇点解自己识喐嘅，连随掹把桃木剑出嚟，撑喺地口似撑艇咁，唔得唔得，喂，我系个道士嚟噶，眼前又开始四亮啦。只见佢咕一声吞咗啖口水，面红耳赤咁抌咗把桃木剑就话：唔得唔得，忍唔住，忍唔住啦！成个身就向前一扑，就扑咗去嗰两只糯米池中间啦。而呢个美艳嘅少妇呢，亦都顺势一揽，揽住咗呢个四眼道士，两只玉手啊，轻轻咁样喺个背脊度摸下摸下，但系越摸呢，呢两只玉手就变成毛神神啦，仲有爪添。原来是一只狐狸精嚟嘅，只见呢只狐狸精见到四眼道士揽住佢系都唔放，个头就系咁中去自己嘅心口嗰度，条颈上面嘅血管咧，啪啪啪啪咁样跳住，擘大个口就谂住吸血啦。而正当佢身体系咁一喐，四眼道士突然间嘅头一歪，戴喺头上面嘅眼镜已经多咗两粒铜钱。而正当佢向上咁样一望，铜钱眼镜嘅铜钱心咧，两道红光又泛起。 哼，沟我系嘛？仲唔装到你入靓？ 只狐狸精一惊，成个人就往后吞啦。说时迟啊，那时快，四眼道长双手一分，两只手啊剑指同时指向自己太阳穴，铜钱眼镜两道红光直射呢个狐狸精。狐狸精啊翻身上臂啦。正听见屎咁一声，头先仲俾四眼道长劈喺一边嘅桃木剑，一阵随住红绳嘅牵引，切咁就向呢个狐狸精飞咗过去啦，不偏不倚，正中狐狸精嘅心口。随住一股黑烟嘅升起，狐狸精呢亦都被打成原形啦。四眼道长啊捽一捽自己只铜钱眼镜就讲啦：， 哎，你仲生得都唔错，谂住啊同你玩下，即系你啊当真系嘛？食懵你啊！真系，如果唔系而家天气热，剥咗你层皮啊！哎呀，罪过罪过，阿道士啊，点能够咁嘅咧？系咪？唉，走啦！ 一路讲住，一边就插翻把桃木剑，一边就摇起咗手上面嘅铃铃。 阴人上路，阳人啊回避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金镖银镖归当宝。 随住铃铃铃铃咁嘅节奏，八只僵尸就重新排成一队，啪啪咁样跟住佢跳啦。而二庄咧，文才啊，终于打扫好，铺好床俾九叔，自己啊，掹住个扫把，坐喺个大堂上面，对住个蜡烛个发吽逗啦，嘴里边啊吟吟沉沉咁讲： 哎呀，婷婷啊，今晚啊，哎呀，益咗周生咯，益咗周生咯。咁你话点样先可以啊？得到啊婷婷婷嘅芳芳心咧？哎呀，拜咗我又冇钱喎，系咪咧？ 一路就自言自语咁吟吟沉沉，而里边呢已经响起咗九叔轻微嘅鼻鼾声啦。正喺呢个时候啫，二庄道门就砰砰声响咗起身咯。文才听到有人敲门，行一行出去，回身一谂。 哦，系咪你话周秋生只死仔啊，良心发现翻嚟嚟探探我咧？你话咁衰啊嗱，就等你等一阵，我就偏偏唔可开门俾你先。 一路系咁讲住，懒懒闲咁就行过去门口嗰度啦。而拍门嘅咧，就系、是、四眼道长，见拍极都冇人开门嘅，赶咗成晚夜路。啊，李老板摸门钉唔系啩？谂下谂下就有啲尿急啦噃。 啊，你话呢个师兄咁夜都唔喺度，走咗去边啊？拍极门都唔开， 讲讲下眼珠一碌， 嘿嘿，等我啊肥督童子尿喺你门口帮你窒一窒啊！ 讲住啫，除开条腰带就行去门口隔篱，对住碌柱就开始做嘢啦。而文才喺呢个时候呢已经嚟到门口喇噃，见到外面又冇人敲门喇喎，咁奇嘅，唔通唔系秋生？ 咦，一声打开门一睇，八只僵尸，只只只手都对住佢嘅。正所谓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。文才吓到揞住个嘴，一拧转身就大嗌啦： 师傅啊，师傅，僵尸啊！ 九叔一扎扎醒，又有僵尸，唔通上次嗰只仲未断尾？连除一个翻身着嗰对鞋，衫都唔着啦，箭步飙出去。文才都醒目啊，抄起身边随身带住个麦斗同埋糯米，系随身带嘅，因为见过鬼啊怕黑啊嘛，一抛就抛咗俾九叔。 师傅，架橙啊！ 九叔啊，听风辨位，双手一接，接喺手里边。由于佢啱啱啊瞓醒，有啲睡眼惺忪咁嘅样啦，见到门口咧，真系齐齐齐有一堆咁嘅僵尸喺度，当中有一个黄色衫嘅，正喺度耷低紧头，唔知做紧啲乜，大喝一声： 仆街你吔屎啊！ 左脚一掂地，右脚啊直撑嗰只嘢心口啦。四目道长啱啱方便完，谂住休翻条裤，咁行过正门嗰度一望，点解有条人影快如闪电嘅？担高就同我讲啦：， 系咪师兄？ 狮字都未讲完啫，嘣一声，心口啊中咗一脚，痛到佢哎呀一声，成个人就俾九叔掹咗喺后边，佢咁向后一飞一撞，后边嗰八只僵尸就跟住佢，好似骨牌效应咁，全部冧晒。九叔见一脚得手。右手麦斗线一揈， 咦，僵尸又点会识嗌痛嘅咧？啱啱伸出去嗰脚都唔似硬僵尸，人嚟嘅噃。 随即啊，捽捽只眼望去出边啊，一望啊不由得笑咗起身啊。只见有个四眼道士着住件黄袍，条裤啊休到一半，心口度啱啱好系只鞋印。正喺度一边捽住个心口，一边捽住个啰柚，眼水鼻涕一齐流咁喺度嗌啦： 喂，师兄，我屙督尿喺你门口咋？使唔使咁重手伸我一脚啊？有， 原来系识嘅。咁好啦，四眼道长啊叫九叔做师兄，咁呢两位又系咩关系呢？呢一位赶尸嘅四眼道长又系边位呢？我哋听日再讲啦。